我只把天从生女人家安谁知道姻缘不然命不表我只把你外有拉美来做谁知道西墙未家家我只盼你生下乖的泪凝去谁知道为大人物虚脱强家我只盼大红花家到你家谁知道我怕一不是跑步下青林是张东亚北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杀不得莫佛文章精细的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无人批莫把晓得阿良兄啊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开我应答应着

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是什么同与不同哦。 刘广十岁从马空从追一来已是二十年了。 是啊，已是二十年了。 夫人啊，多智慧，久病在客深州 么说的将军还不接贵宝，嗨，这叫人不安呐、啊！ 相公神算，今晚必有佳音。 嗯，请到今儿日，敌人若无调而不应，不再时来，我军趁机再进，贵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与福。实在贵客天子，借越王勇力，必有大物。一礼与我一少甚多，哼，这来天助我成功也。 听相公之言，少是万要厮杀。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 其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厮杀？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哦，实际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其身已经白下酒宴，与相公下酒，与作成功。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嗯，这是其一。 好、哦，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嗯， 倒要请教。 不算也吧。 恰是为何？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好、哦、下回不笑就是。 那先是做我自己的呀。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相公啊，曾记得当年进去去从军，岂在身归少时梦？这二十年来，沙场虚，在里下子汗马尊公，相公的立功勋，坐不等我，掀起我踏风云。亲夫勇，虽然是你位高权重，仗势轻，忧心忡忡。元帅神通，神庙算指挥定，大家还威风，不是自夸，夸相公，为此佩戴九两重。金元兄，儿子我自身为阿爷，谁英雄？ 听众朋友，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烈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

灵儿我自己送，对面坐着是我心爱人，可他我有梦不能空。 小姐 知道，自己也是。 门是一见钟情一相对，两心相印定把岁，正所谓天下也是无不散，正从生中分两倍，相压明年成来比重逢在恶水，那王子是把门没人去，王子是红军风景，才知道寂寞一人人不见，一杯强曲不忘旅，王子乔装热宫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这样相爱是不能够，名字没买的一路的变作两层子，王子家中的身份还接着做把你的嘴，如果当路费千般离不归人者，王子两意快不及， 像我一样的瞎了。 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 我不知道。 那公子你？ 那公子 做

叫我吃八珍茶， 风在动，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在情，方是我把云接着梦初醒，仙凡批判从古语虚娘子是林守边，深谷深间女才俊，纵然娘子是林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经飘飘，心中事谁thank you. 下面是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本全讲，翻天我烦恼。